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的头条话题呀，还是奥密克戎毒株，它是不是可以突破现有疫苗？全球金融市场对此的反应是否过度呢？面对着奥密克戎来势汹汹，眼下中国的疫情防控面临的新挑战又是什么？在节目中呢，我们就要首先来关注这一话题，然后呢，还要把视线投向韩国。经历了一个月与病毒共存模式之后呢，韩国眼下新冠确诊病例创下历史新高。韩国医务界呼吁，首都以及首都圈的重症病房的使用率呢，已经90%，医疗系统即将不堪重负，呼吁采取更多的限制措施。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我们的第一个话题是全球应对奥密克戎毒株。如今说起奥密克戎，这个有些拗口的名字呢，成为最常见的热门词。那么国家卫健委表示呢，应对奥密克戎，中国的动态清零机制是最有效的办法。中国两年的防疫经验证明，动态清零是中国战胜疫情的制胜法宝。而这一结论在全社会也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当前奥密克戎病毒的出现又给中国的疫情防控提出了新的挑战。在12月4号下午，钟南山院士参加了第二届大湾区疫苗峰会主论坛的院士对话，他和与会代表分享了公众十分关心的关于奥密克戎毒株的最新研判，来听他的分析。 传染性是肯定是更强，我们觉得我们采用动态清零的方式，我们对这个奥密克戎我们并不害怕。 对于公众所关注的现有疫苗对于奥密克戎毒株是否有效这一话题，钟南山做出了这样的分析。 应该说它 cover， 它覆盖的抗原是比较广，虽然它的这个保护率啊稍微低一些，但是确实是应该是最广，这个我们的全面的免疫，所以这个来说，作为一个基础注射，作为基础研究，我相信呢，它不会对这个奥密克戎完全完全无效，我当然不相信这个。当然就是我要看，就是公院系看看是不是现在马上，现在我知道在好几个大的疫苗公司都已经开始准备了，对这个抗原呢开始准备，但是不是要赶快换？这个换这个呢应该不会很困难，但是呢，要是换的话，那是代价是很大。所以一个是要看 Omicron 它的传播的情况，还更重要的就是要看到 Omicron 它的致病力，致病力。假如它致病力并不是说像我们所想那么可怕，而且呢，就是现在据我所知道的比较片面的消息，在南非很多医生呢认为 Omicron 引起的疾病呢，总的来说相对比较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以后呢，我们慢慢就会像对待这个流感那样来对待。所以我认为现在不是一个紧急需要调整的时候，不是这个机会。我们需要大概要2-3周以后，看看它的发展趋势，我觉得才能说明问题。 会后，钟南山院士对央视记者表示：“ 现在只是刚刚出现，那么它的传播看起来还是比较快，因为它的分子这个基因的检测呢，发现它在。”那个受体结合部位有比较多的变异点，但是它有多大的危害性，它传播会有多快，它会不会使得疾病更加严重，以及是不是要针对它来进行疫苗，还要根据情况，现在为时太早。 那么国家卫健委最新表示呢，目前中国还有大约5000万的老年人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 对此，国家卫健委科技发展中心主任郑中伟表示，中国年过60岁以上的老年人总数呢是2.64亿人，现在约有20%的人，也就是说大约有5000万的老年人尚未接种过新冠疫苗，这等于是中等规模国家人口的数量。 加快推进老年人的接种，无论对老年人本身，还是对家庭，还是对社会，意义重大。一方面的话，大家都知道，新冠病毒是一个新病毒，那么从目前来看是全人群易感，而老年人大多有基础疾病，一旦发生感染，从目前全球的情况看，发生重症、死亡的风险是远远高于年轻人和儿童的。另外的话，我们通过这2年来。对新冠病毒的研究，我们也发现，那么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后，它产生的综合抗体水平是要低于年轻人的，而且所有的人群在接种新冠疫苗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综合抗体水平也会降低。所以在此的话，我们不仅要呼吁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尽快加快疫苗的接种，我们还要呼吁老年朋友们还要在实时的时候尽快接种加强针。 那么让世界各国无比警惕，来势汹汹的奥密克戎病毒到底会对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新冲击呢？国际两大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都表示，奥密克戎变种毒株可能会损害全球经济的增长前景，同时会进一步推升全球的通货膨胀。不过呢，也有观点认为当前的金融市场可能会反应有些过度了。例如像高盛等金融机构就对奥密克戎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影响持观望态度。高盛认为，虽然该病毒的高传播力在许多国家引发了恐慌，但是呢，还没有足够信息来对奥密克戎做出全面预测。他们发布报告表示说呢，经过了多种信息的搜集显示，这种病毒的突变不大可能会更糟糕，现有疫苗很可能继续能够有效的预防住院和死亡。奥密克戎毒株对于全球经济已经产生了哪些影响，未来又会怎样？好，我们就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叶文多对此的分析和报道。 从国际金融市场的表现上来看，投资者们对于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担忧呢，与此前几天相比是已经有所缓和，股市和油价都是有所回升。美国市场上的恐慌指数 VIX 在隔夜周一交易中大跌了接近20%，但是总体上还是高于此前一个月的平均水平。这主要是因为目前新毒株的出现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那首先从出行方面来看，不少国家已经宣布收紧限制，还有很多国家都在谨慎的观望，这可能会对国际原油的需求面带来不确定性。据路透社报道，欧佩克和其盟友们已经是推迟了一个技术会议，以获得更多时间来充分评估新毒株对于原油需求和价格的影响。奥密克戎可能会给经济带来的另一个主要影响，则是在于生产和供应方面，这最终呢要取决于是否会有更多的封锁出现。 I mean, if it's a really serious variant that causes a lockdown, not only might you have those issues with inflation rising in many aspects. 那目前的医学专家们对于新毒株的研究仍在进行当中，如果制药商们表示能够调整疫苗对于新毒株的抵御能力，那么可能会有助于限制影响。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眼下韩国文在寅政府的执政迎来了末期，但是疫情大考又再次出现了。从12月1号开始，韩国的单日新增感染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首次超过了5000例，创下了历史的最高纪录，这也导致韩国的防控医疗系统亮起了红灯。医界建议政府要暂停分阶段恢复日常的防疫模式，尽快重新收紧来缓解医疗重压。 从今年的11月份开始呢，韩国开启了与病毒共存的模式。当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曾经做过报道，还有韩国的专家来分析与病毒共存模式开启之后对于韩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有乐观的，也有不乐观的。当时呢，就有专家预言说，非常担心到一个月之后，医疗系统可能会因此不堪重负。如今预言成真，那么现在呢，困扰韩国的病毒并非是奥密克戎，而就是德尔塔毒株。目前以首尔为例的话，新冠重症病床使用率已经超过了90%，整个首都圈的病床使用率也逼近了90%，达到了89.2%。而韩国也首次出现了10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病例，这也令很多韩国民众的人心惶惶。在首尔著名的江南区，人们排起长队做核酸检测。 지난달에왔을때는한10분도안걸렸던데지금은한시간정도걸릴것같습니다 학교확진자가나왔다고말씀을하셔서나왔어요저번보다확실히검사하는사람도많아지고두세배더길어지고하니까 这是两位在排队做核酸检测的韩国民众呢，在街头表达了他们对于眼下疫情防控的忧虑。更有餐饮业者表示说，本来对10月份开始的与病毒共存模式呢，充满了希望，准备大干一场，趁着年底的新年假期呢，做上年尾的好生意。想不到现在一切又归零了。韩国的防疫专家表示，预计到今年底，韩国单日新增的新冠病例恐怕会达到10000的高峰。仅仅靠扩大加强接种针，无法有效控制当前的疫情。目前，医疗系统呢已经接近了不堪重负的阶段，政府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号召人们保持社交距离。我们继续把视线停留在韩国，一起走进韩国的一家人工智能视频解决方案软件公司。这家视频公司呢，并不是为网友们拍视频研发软件，而是为整个城市的智能管理来开发相关的软件。如今一些国家开始尝试着在小范围内实行自动驾驶，要实现整个城市范围的自动驾驶，就离不开下面像这家韩国的视频解决方案公司所提供的智能城市的视频交通管理。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家公司，来看看他们通过怎样的视频技术构筑智慧城市。好，我们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 영상분석이라는것이요즘에인공지능딥러닝이라는걸이용하게되어 最近视频分析都会运用到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Pintel 拥有自主研发的深度学习算法，可在不损伤画质的前提下实时分析高清视频。基于这项技术，我们致力于满足与智能城市有关的公共领域需求和 B2B 需求。目前，公司已执行了25项智能城市国家政策课题，业务发展与研发并重。自公司创办以来，销售额以每年2倍以上的速度增长。 每年창업이후에2배이상의매출성장을이루고있습니다 京东基董事长在 IT 大企业有着20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坚定地看好人工智能视频分析市场，带着清晰的目标创办了 Pintel。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领域，相关视频分析技术已超越人类极限，能够克服视觉误差等问题，运用范围不断扩大。截至2020年，韩国安装的公共闭路摄像头超过130万个。Pintel 正利用这些摄像头拍摄的视频，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安全便捷。 도시화에따른다양한이슈들을선제적으로해결을하고좀더안전하고 智能城市有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 Pintel 专注于交通和犯罪预防领域，这也是目前最活跃的市场。在交通方面，我们提供利用视频分析技术的解决方案，加强交通安全，增进沟通，提高路面效率。在犯罪预防方面，我们进入了安全保障、犯罪预防、寻找阿尔兹海默症老人等脸部识别技术市场。这些市场原本以基础设施为主，不过从明年开始，以服务为主的智能城市业务有望进一步扩大。 서비스중심의스마트시티사업이좀더확대될것으로생각이됩니다 智能城市凭借最尖端的信息通信技术来解决交通、环境、居住等城市问题。虽然听起来遥远，但运用 Pintel 解决方案的智能城市已出现在我们身边。

奥马积极的生活态度极具感染力，他是一个善于解决问题的孩子，足智多谋，善用资源。他的经历使他显得比同龄人更加成熟。他希望告诉其他患有残疾的孩子，尽管有时你感到自己处于劣势，甚至有时会被取笑，你仍然可以实现你自己的目标。 每个人的内心都拥有强大的力量，我们只需要更深入地挖掘自己的内心，就能发现作为人类，我们拥有这种非凡的坚韧。我的身体状况从来都不是我的障碍，相反，我赋予自己继续前进的力量。最重要的是，我依靠我所擅长的东西，为我周围的人带来快乐。美食、公开演讲和个人发展，我将继续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传播幸福和快乐。我将继续倡导儿童权利。 18岁的恩科西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津巴布韦的气候倡导者，他倡导气候公平，号召世界各地年轻人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从10岁起，恩科西就一直努力为气候和环境保护发声，希望人们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希望得到决策者的关注。 I often say that I live climate change. My friends live it. My family lives it too.This is something which we are living in. 相信我，我生活在气候变化中，我的朋友和家人也生活在其中，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年轻人必须参与关键决策。老实说，我们年轻人不知道如何遵循没有我们参与制定的标准。重要的是，我们是直接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人。我们年轻，我们愿意参与，我们有智慧，有解决方案。 Something which I'm seeing in my own environment and I have to act on. 恩科西提醒成年人，每天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要面对残酷的气候现实，需要想象一下这种不断变化的气候在30年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愿意站在争取气候正义的最前线，我相信我不仅代表我的国家，我也代表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值得拥有快乐生活，为了得到健康快乐的生活，我们必须不停地大声疾呼，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创造一个对年轻人来说既安全又可持续的未来。 I couldn't participate in sport. I was in good in sport like my classmates. 我会想象一个每个家庭都使用清洁能源的世界，但愿这不仅仅是想象，但愿随着我慢慢长大变老，终将看到一个绿色的未来。 索菲亚是一名17岁的巴西少女，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演唱，让这位当时年仅12岁的索菲亚成了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她的说唱内容总是与种族平等、女性权利有关。作为一位黑肤色的年轻女孩，索菲亚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我来自一个父母双方都很激进的家庭，我们的斗争是为了生存，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极端种族主义的国家。处于金字塔底层的黑人女孩和妇女经历了许多困难，例如性别歧视、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其他压迫，因此必须进行斗争以改变这种状况。我希望通过说唱艺术为社会做出贡献。我写歌是为了反思，为了寻找解决方案，改善黑人儿童和年轻人，尤其是黑人女孩的生活。每一首歌都会给我更多启发，我已经看到了结果。我应邀参加了几个重要的组织，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联合国组织。我认识许多音乐界重要的艺术家和作家，了解到有很多优秀的黑人女性正在帮助改写历史，让我们成为主角，让我们得到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的尊重。 索菲亚非常关注新冠疫情下的儿童和青少年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因为疫情而辍学的黑人女孩。

It's 9 a.m. Beijing time.